是北京时，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七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什么样的声音。最好的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4595-185-0103。 身体和心灵，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 穿越喧嚣。 现在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任我行。 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不归如云烟，沧海一片桑田，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每当想到明天，每次回首从前，总是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换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的世界，好久不见，我们相遇今天，人间富贵如云烟，沧海一片桑田，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每当想起从前，总是让人感慨无助的思念，换不回的改变，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不必缠绵，情不求永远，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不必缠绵，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爱的世界里 情节，人世间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所有

not d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Oh, where was he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true plan B. Buried alone in his rough man, sent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away. On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in't that shit to pay. 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say.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 好智多心，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炒楼的，这炒楼是如何进行操作的呢？ 炒楼怎么玩？假设你看中某些楼盘，觉得以后有升值的可能性，但你手上的流动资金呢又有限，不可能付全款把这些楼盘都买下来，怎么办呢？这时候你用手上的少量资金去定楼，只交少量的定金，于是呢少量的资金就可以买很多的楼，然后你再把这些楼盘高价卖出去，赚取其中的差价，这就是炒楼的玩法， 是造成房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啊。 就不得不提到温州炒房团了。从2000年开始啊，温州人就开始在上海、杭州、厦门、北京等地购买房产了。温州的民间资本呢，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房地产价格呢，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只要是温州炒房团的所到之处，当地房价就一路狂飙。一时间呢，温州炒房团也广为人知。他们在赚取财富的同时呢，给部分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很多不便。直到2012下半年，房价呈现不断下跌趋势，温州炒房团才开始在各地抛售房产。要说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了，那可未必，只能说是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大不如前了而已。理财智多星提示：炒房是一个新兴名词，而产生的投资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装入空虚的口袋，走向另一个陌生。 千个谎言。风一吹看见你手啊手长的脚啊怕现在都变过的脚步吹看脚啊高高的高跟鞋踩着地 京都正方方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改造将实现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链保温材料就由京都全发0106626126163 6126。 在我的门儿，你就在听我冬天觉得快乐。 什么？你说什么？ 嘘，小点声。 奶奶叔叔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 但最好不要上这里去玩，最好到上这里。 一个简单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0895-85-0035-0871-0873-0708。 在这韵律你能听到，在这韵律你能感知，优雅的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会。大 身体很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天下，穿越天下，加足马力，加足马力，任我驰骋，音乐任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笑我要给你我的祝福。 从博物院参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地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风范，原味。 感动，如果还有你。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是不是你也想要问我，究竟有多少事还没做？如明天，如果真的还不够，是否能把事情都做得完？是否一切也将烟消烟散？如果没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你将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哦，要怎么说再见？ 自己过不去。